怎可以用雨点雨夕阳共织梦，在你心里以梦和彩虹贴于画册中。怎可以在爱火里默然站不动，共你相看两面泛飞红，停呼吸已重。用快乐静静做梦，如诗般笑语怎半松，小沙场朦胧迷梦，微风里细雨笑着送。怎可以在曙光里独留住幽梦，问你可会每夜复相逢，盼温馨再送。用快乐静静做梦，如诗般笑语怎半松，小沙场朦胧迷梦，微风里细雨笑着送。怎可以在曙光里独留住幽梦，问你可会每夜复相逢，盼温馨再送。